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义律写了一封抗议信，拒不交出鸦片，并要求广东官县允许全体英商离境。接下来林则徐会怎么做呢？ 林则徐和邓廷桢正在商量质疑对策，这时门丁进来禀报：“ 大人，玉官部来了。” 林则徐说：“请。”不一会儿，玉坤挑帘进了花厅，他神情有些焦急：“ 哎呀，二位大人，下官刚才接到黄埔岛税丁的禀报，两条遗船的淡水用完了，船上的舵工、水手要买水，变兵不让他们下船，双方争执不下，差点动起手来。其他遗船趁机起哄，有鼓噪联络的迹象啊。抚恤码头有17条遗船，1000数百外国水手，万一发生暴乱，这拾掇起来可就难了。” 林则徐用木尺轻敲掌心：“不施以高压，医生就不肯就范。难道英夷敢在我大清的地面上动武不成？”邓廷桢沉着道：“少莫啊，广州万事难，贻误最难。英夷桀骜不驯，对付他们得有理有节，否则会惹起一连串梳理不清的事端呐。英夷在老万山一带有沪商兵船，他们要是闯关入境，就会重演5年前的事件。皇上怪罪下来，咱们可是吃罪不起的。咱们可得把握好尺寸，松紧有度啊。”玉坤也担心事情闹到控制不住的地步：“ 哎，文武之道有章有持，少穆兄、林大人，咱们不可一味用强，搞得戾气冲天呐。” 林则徐说：“你们比我熟悉疫情，你们说如何处置为好？”邓廷桢说：“我主张宽严有度，严而不恶。”林则徐咀嚼着邓廷桢的话：“谢军兄说， 言而不恶。这话讲得好啊。玉坤说，扶许码头里的外国水手是讨生活挣工钱的烂仔，听从宜商支配而已，脚丫片牵干结与他们无关呢。我们对他们不妨稍加宽待，既然不让他们下船随便走动，不妨供给淡水和食物，不必闹得张牙舞爪的嘛。贩卖鸦片的是商馆里的宜商，只要控制住他们就能办成事。林则徐把木尺往桌上一拍，就依二位之见，宽严并用，分而治之。对商馆里的宜商要严控，对扶许码头的水手要宽待。于大人，下官在，海关税丁可以给各国水手供应淡水，还可以免费送给他们100只牛羊，告诉他们稍安勿躁。封港封仓只是暂时的，各国商人疑似签署不携带鸦片的干结，立即恢复通商。但对商馆中的奸猾宜商要保持高压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商馆内没有水井，所有淡水都由佣工杂役从外面挑送。商馆紧傍珠江，江水浑浊，不能饮用。肉蛋蔬菜是现吃现买，并无存货。他们不缴鸦片，我就来个严而不恶，不抓不捕，不打不骂，但停工淡水和食物，没吃没喝，他们坚持不了几天。玉坤抚掌一笑，哎呦，这可是个好主意啊，可以一试。他这话音刚落，袁德辉进来禀报，于宝存大人来了，有要事禀报。林则徐说，进。于宝纯跨进门槛，依次向林、邓、玉三人施礼。林大人，荷兰领事范巴臣和美国商人查理京递了兵帖，说他们从不经营鸦片，请求单独开仓领取船牌离境。说罢将两份兵帖呈报给林则徐。林则徐戴上老花镜，凑到灯前读了一遍，对于宝纯说，本朝以连坐之民，宜商入境做生意也得依照大清律行事，任何人不能置身事外，即使没有贩卖鸦片，也应当劝说别人缴烟。要是张三说不曾贩卖，李四也说不曾贩卖，我们如何一一甄别呀？搞不好就有大鱼漏网。他转过身对袁德辉说，四眼先生，您展纸研墨，给荷兰领事范巴臣和美国商人查理京回文，我口授你记录，然后译成洋文。袁德辉坐在一张小桌旁，蘸笔如墨，挪过一盏小油灯来。林则徐缓缓踱着步子，念出给美国商人查理京的第一份批语：本钦差到月访之，该京宜平日不卖鸦片，殊为出众可嘉。但本钦差早班玉帖，令众宜人剿土，何以该宜不能迅速劝导？该宜一面之词，恐不足惧。是以开仓等事尚难准行。袁德辉抖动笔杆子记得飞快，林则徐接着口授给荷兰领事的批语：现因各国烟土未缴，照例一概封仓，不能独准该国一船放行，致疏防范。该宜即无鸦片，亦应开导统管一众，迅速缴烟。一似缴清，即可照常开仓贸易，尔国一船更无滞留之虑也。口授完毕，玉坤说，哎呀，林大人，办理遗物得用精通遗物之人，起码能讲一话十一字，这 吴秉鉴和卢文锦虽说当过总商，可毕竟年老体弱，十三行对内是商，对外是官，有管理遗物之责，以下官之见，还得用头脑敏锐、手脚伶俐之人呢。这玉坤呢，收了武家的钱，没有指名道姓，却在替武少荣和卢文蔚求着情。邓廷真也收到武家的钱了，顺势替武少荣和卢文蔚说话：“ 少穆啊，朝廷的章程是以官治商，以商治夷。封疆大吏不与夷商直通书信，文书往来必须由行商转禀。这要是没有大碍，不妨让武少荣和卢文蔚出来，也好戴罪立功嘛。” 两广总督和海关监督都替武少荣和卢文蔚说情，林则徐不能不给面子了。 也好，四眼先生，你去牵押房传吴秉鉴和卢文锦。 袁德辉扎了一声去了牵押房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吴秉鉴和卢文锦正在牵押房里打盹儿呢，睡眼惺忪，一听到传唤，就像被冷水激了一下，立马清醒了，赶紧跟着袁德辉进了厅堂。二人瞥见林则徐的铁板脸，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啪啪两声打下马蹄袖，虾米似的蜷伏在地上：“ 鄙人叩见林大人。” 林则徐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吴秉鉴和卢文锦：“ 本钦差皇命在身，不能听任燕毒在中国泛滥。等袁德辉把本钦差的批谕译完，你二人拿去转谕义律，不叫鸦片，抚恤码头不开仓，海关衙门不发船牌，夷商不得离开商馆。方才本钦差与邓大人和玉大人议过，要对商馆内的不法夷商进一步施压。不缴鸦片就断其水粮，吴少荣和卢文蔚办差不力，罪当责罚。本钦差看在邓大人和玉大人的面子上，让他们出来戴罪办差。但是在宜商缴完鸦片之前，你二人也不得回家，要是依然办差不力，你二人罪加一等。” 吴秉鉴和卢文锦战战兢兢：“ 遵命。 邓廷真从旁补充了一句：“ 这断水断粮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林大人要求严而不饿，你二人可要拿捏好分寸，不能饿死了人呐。”“ 啊，明白明白。” 于宝纯插话道：“林大人，有一个宜商要我代问，如果他们缴烟，能否给予补偿？”“ 补偿？” 林则徐眉棱骨一挑：“把有毒之物贩至内地，本钦差依法没收，他们居然要补偿，这岂不荒唐？”邓廷真觉得林则徐办事大开大合，线条粗犷，差了几分细腻。“ 少穆啊，对付宜商不妨温存一点，给予少许犒赏嘛。每缴一箱鸦片，桌上茶叶若干斤，你看如何呀？”“ 谢军兄，宜商手中的鸦片恐怕有万箱之巨，这费用从何而来呀？” 邓廷真瞟了吴秉鉴一眼，吴秉鉴立马心领神会：“ 啊，我怡和行愿意报效，所需费用由鄙人垫付。” 邓廷真指着吴秉鉴和卢文锦脖子上的铁链：“ 少穆啊，既然怡和行愿意报效，这铁链就摘了吧。 省得办差不利索，要是办砸了差事再带上也不迟嘛。有邓大人替你们美言，就暂时摘去锁链，要是三日之内一囚一律仍不缴烟，就休怪本钦差不客气。你们二人听令。两位老总商像被驯服的狗，立即竖起耳朵。林则徐一字一顿地说道：本钦差不信趸船上只有1037箱鸦片，你们转狱一律，从现在起断水断粮，他做出缴烟的承诺之后，本大臣才能放松管束。上缴1/4，恢复供水供粮；上缴1/2，出工杂役可以回管事后；上缴3/4，开仓贸易；上缴完毕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另外，本钦差特别申明，对积极缴纳烟土的衣裳酌情给予奖赏。四眼先生，给他二人去掉锁链吧。袁德辉走到吴秉鉴和卢文锦跟前，取下铁链。吴秉鉴和卢文锦的头磕得像鸡啄米，谢林大人宽宥之恩啊。等五卢二人离去之后，林则徐紧绷的面皮这才松弛下来。 谢军兄啊，我没办理过一物，是生手办重事，每一步都淋淋小心，多亏谢军兄拾漏补遗，不然就可能严厉过头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义律进入商馆之后，发现各国商人没有被抓被杀之余，包围商馆的清军封堵了所有路口，但号令严明，不闯入楼内，不损毁器物，不拘捕，不打骂，不伤害任何人，仅将遗商软禁在楼内。武力营救人质似乎成了多余之举，义律反而惴惴不安起来。他曾给布雷克舰长下过命令，6天内得不到消息，可以采用适当方式前来营救。在福须码头巡视时，他曾授意忠勇号船长马奎斯组织各船水手，一旦清军大开杀戒，就武力抵抗，冲破阻拦，营救商馆内的同胞。可事情显然并没有坏到这种地步啊。万一布雷克舰长和马奎斯船长因为消息不明采取极端行动，那么整个局面可就失控了。各国商人和水手就可能在一场意外的冲突中大量伤亡。他无论如何可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。断水断粮比钝刀子割肉还叫人难受。商馆里没有水井，这前文咱们说了，厨房里边他也没有存货，肉蛋菜蔬仅够吃2天的，遗商们很快就陷入了缺水缺食的窘境。商馆与珠江仅有一箭之遥，但清军变兵横枪跨刀封锁了江岸，就算让他们取水，那江水也不宜饮用啊。因为江面上船舶如梭，到处漂浮着秽物、垃圾、死猫死狗。等到3天，商馆内所有水缸水柜一清见底，人们像陷入沙漠一样，嘴干口涩，焦渴难耐。医商们心惊动摇，一致要求义律拿出应急的办法。义律、参孙和马如汉在小会议室内商议如何应对这场突发的危机。义律灰蓝色的眼睛里饱含着阴郁和不安，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无比，几乎要把他压垮了。马如汉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 钦差大臣是一个冷酷无情、意志如铁的人，不缴鸦片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参孙的嗓子干得直冒烟儿。清军把我们围得铁桶一般，任何消息都无法传递出去。我担心万一布雷克舰长冒险闯入虎门，马奎斯船长率众呼应，就大事难收了。 伊律说，是的，我曾经多次警告我们的同胞，在中国做鸦片生意如同火中取栗，但是他们被贪欲蒙蔽了双眼。这场危机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，只是没想到来得如此猛烈。参孙说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眼下我们只好忍受屈辱，劝说那些爱钱如命的商人缴出鸦片，化解这场危机。马如汉说，有些人宁愿舍命也不愿舍财，蹲船上的鸦片毕竟数量庞大，价值连城啊。 义律思索片刻， 我们只好铤而走险，用商务监督署的名义收缴所有鸦片，统一交给钦差大臣了。 参孙一听可有点犹豫， Mr. 义律，商务监督署是政府的办事机关，商人们会索要收据和补偿的。 那就给他们开收据，承诺大英帝国政府将在适当时间以适当方式给予补偿。 这是一个惊人的决定啊。义律的这番话大大超出参孙的预料，他提醒道， Mr. 义律，我国政府不会用纳税人的钱补偿在华侨商的损失，没有这种先例。何况鸦片贸易在大英帝国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 义律的脸色阴沉，我只能当机立断。当生命和财产不能两全时，以生命为先。我担心再过两天，布雷克舰长和马奎斯船长耐不住他们的性子，会把天捅个大窟窿。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通知他们，防止事态的恶化。 马如汉说， 只有承诺缴烟才能恢复与外界的联系，否则一张纸条都送不出去。 义律说， 马如汉先生，你写一份通知贴在商馆的公告栏上，告诉全体英国臣民，商务监督署承诺在合适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由政府给予补偿。明早6点前，他们必须如数呈报你上缴的鸦片，不肯交烟的臣民后果自负。我将向外交大臣巴麦遵勋爵提议，对中国进行报复性打击。我的决定可能有两种后果，要么以战争惊动世界，要么以举措不当被撤职查办。 公告贴出之后，所有商馆立即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各国商人彻夜不眠，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终于集体屈从。第二天早晨6点前，全体商人呈报了20037箱鸦片，其中查顿马蒂臣商行7000箱，滇地商行1700箱，几家美国商行搭便车请英国商人代缴1500余箱，按照发票计价，货值高达600万元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宜商同意缴烟之后，商馆恢复了供水供粮。随后林则徐决定去虎门视察，一路上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